1931年9月18日，驻扎在沈阳的日本关东军 黄埔军校是国共合作的产物，中国共产党对军校的建设， 中央统。 1949年4月底，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第20兵团打出了漂亮的太原战役。 大千世界，人生百态，拨开历史的迷雾，走进尘封的往事。欢迎收听《档案》。 1936年12月12日，一夜之间，西安城风云突变。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如何终成正果？价值270万美元的西安事变绝密档案，在美国纽约被公开拍卖。档案首次披露1936年共产党手书及毛泽东给张学良的亲笔信，为您呈现那段风雷涌动的岁月。华清风云，西安事变内幕。公元1931年，9·18事变，日本侵占东三省，东北告急，华北告急，东南告急，中华民族陷于危难之中。1936年，东北人民在侵华日军铁蹄的践踏下，已经度过了5个年头。世界已经忘记了这里的屠杀和斗争，只有30万东北军会时常的回头眺望。国民政府内部严重的内耗，让攘外与安内皆无成效。红军长征辗转到了西北，中国的一线曙光开始从这里升起。1936年12月12日，西安城内车水马龙，东北军照常巡逻，一切一如往日般平静，没有人发现这一天有什么不同之处。而此时，一场改变中国命运的兵谏已经完成，中华民族一致抗日的曙光即将到来。破晓之前是漫漫的黑夜，一场酝酿了一整年的计划逐渐浮出水面，这一切都要从一个人的到来讲起。1935年9月，一架飞机缓缓地降落在西安机场，前来迎接的是西安绥靖公署主任杨虎城和陕西省主席邵力子一行。从接待的规格足见此人的身份不一般。只见从飞机上下来一位年轻人，一表人才，相貌俊朗，他的身后还跟着一位美国飞行员。这个年轻人正是新到任的西北剿总司令张学良。走下飞机的张学良和前来迎接的杨虎城等人一一握手，四目相对之间，两个人都不会想到这次握手会成就一年以后的一次惊天行动。作为东北军的少帅，张学良的到来绝非小事，这意味着30万东北军已经开进了陕甘地区，而他们的任务只有一个，剿共。1935年秋，崂山战役、芷罗镇战役，面对徐海东率领的红十五军团，东北军接连败下阵来。师长何立忠、牛元峰战死，团长高福源被俘，直接损失兵力达到3个整编师。其中单就芷罗镇战役，红军共歼灭东北军第57军、第109师全部及第106师一个团，俘敌5300余名，毙伤敌1000余名，缴获枪支3500多支，轻机枪179挺，迫击炮8门，子弹22万余发和电台2部，及大量军用物资。 1935年12月的一天，张学良在他的办公室里久久徘徊。他刚刚签署了两份荣哀状，发给两位战死师长的家属，各20000块银元。当得知直罗镇惨败的消息时，张学良身在南京，他向蒋介石提出给两位师长发放抚恤金的请求被严厉地驳回了。张学良只能自掏腰包发抚恤金。 不仅如此，蒋介石还驳回了他补充兵员粮饷的要求。更为严重的是，对于被红军歼灭的第109、第110师直接撤销番号，这令张学良深感不安。长此以往，必定是要与红军互相消耗，坐收渔利的还是蒋介石。东北军的出路在哪儿？这是年轻的少帅不得不面对的一个问题。 他要继承父业，他要完成中国的至少对抗日本人的野心，这是一个家国的使命感，而且他要有家国的仇恨。 张学良在中国近代史上被誉为三造统一。第一次，1928年东北易帜，促使中国从形式上走向统一，被国民政府任命为陆海空军副司令、东北边防司令长官。第二次，中原大战联合蒋介石平定阎锡山、冯玉祥，张学良的实力和声望达到了其人生的顶点。第三次，即为后来的西安事变。1931年东北918事变，奉蒋介石密令，张学良指使东北军不抵抗，沈阳失守，东三省迅速沦陷，一时间全国上下民生鼎沸，不抵抗将军的名号直指张学良。1933年3月，张学良向全国通电下野，远赴欧洲求学，顺理成章的成了蒋介石不抵抗政策的替罪羊。 时间走到了1935年，此时的少帅已经大不如前，考察归来的张学良地位一落千丈，只得到了一个区区地区剿共司令的职位，受命去剿共，而他的对头中国共产党却一直都是抗日的践行者。 1935年，日本侵华日记，国民政府一再妥协，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在莫斯科以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的名义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也就是《八一宣言》。《八一宣言》提出的时候，红军还在雄关漫道真如铁的长征之中。胜利到达陕北之后，1935年12月17日，中共中央立即在陕北子城县瓦窑堡召开了第一次重要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首次分析了华北事变后国内阶级关系的新变化，讨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等问题，批判了党内长期存在着的左倾关门主义，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根据毛泽东的报告，会议通过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提出红军行动的战略方针是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准备直接对日作战力量和猛烈扩大红军，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粮出粮，有力出力的口号，把地主、资产阶级、一切军队都包括在统一战线之中。一时激起千层浪，一时间全国要求停止内战、实行抗日的呼声日益高涨。瓦窑堡会议之后不久，红军将领 开始以书信的形式建议蒋介石、东北军、十七路军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这些信件和文书以诚恳的态度、犀利的思想和一把钥匙开一把锁的个性化语言打动了许多人的心，为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起到了巨大的动员作用。 八一宣言对张学良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宣言中所主张的联合抗日，建立统一的国防政府、统一的抗日联军，组成统一的抗日联军总司令部，这是当时更为有成效、更高级的联合方式。思考了几天之后，张学良做出了两项举动。一是命令东北军老将王以哲在前线寻求与红军接触，另一方面他亲自从南京飞往上海，当面托付李杜寻找中国共产党的线索。然而这两项措施都尚未得到答复的时候，被红军俘虏的团长高福源却回来了。 作为张学良的前任卫队营长，高福源颇受张学良器重，被提拔为六十七军上校团长，在与红军的战斗中被徐海东部俘获。他的到来无疑是共产党方面释放善意的信号。 由于西安城内遍布中土特务，为了以防万一，张学良安排部下白虎接头，刀斧手藏于幕后。他亲自审问被俘归来的高福源。高福源对于被俘期间受到李克农、彭德怀等共产党高层领导的接见供认不讳。面对东北军的少帅，高福源痛哭流涕，多年来积压在心中的亡省亡国、有家不能回、打回东北去，一股脑子全说了出来。最后他提出联共抗日，一番话句句切中东北军要害，就连藏在幕后的刀斧手都哭作一团。张学良几度要摔杯为号，他都忍住了，因为这一员小小的团长，他说的确实句句在理。 2013年，一批关于西安事变的秘密文件曝光，在美国纽约被集中拍卖，总成交价高达270万美元。这批秘密文件是从哪里来的？为何漂洋过海，跨越了近一个世纪，来到了纽约？信的内容首次披露，其中就有高福源从中国共产党处带回来的一封毛泽东和彭德怀写给张学良的亲笔信。 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第一次与国民党军阀首领直接对话。信里除了表示要一道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也表达了对于张学良目前处境的理解和同情。而最令张学良心动的是，信中提到了一个构思，共同建立西北联合政府。当时中国的这些军阀都在思考着同一个问题，出路在哪？ 信中赞扬了张学良对抗日救国的始终不懈，除了动之以理，中国共产党还晓之以情，事急矣，时局迫矣，知足下家仇国耻，常思见白于国人。这也是充分考虑了张学良身上背负着国仇家恨的心理，继而提议双方合作，只干戈以为社稷，组建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 与红军共同建立西北联合政府，一致抗日。就目前而言，无疑是东北军最好也是最有可能的一条出路。东北军少帅张学良心动了。真正打动东北军和张学良的不仅仅是两封信，因为张学良和东北军看到的是 被俘释放回来的可不止高福源一个人，更有数以千计的普通东北军战士。红军对于被俘的东北军，生活上给予优待，政治上给予教育，留去自由，去者还发给路费。这一举动无疑令东北军上下都深受感动，愿意和红军一起抗日。 张学良曾深有感触地对人讲，救国之路只有一条共产党的道路。短短几天之内，西北局势发生惊天逆转，东北军前线的将领不再收到敦促进攻的电报，受张学良委派返回瓦窑堡和高福源，成为西北大局中唯一的沟通线。然而高福源所带回来的并不只有张学良手书，还有东北军的电台密码。二月初，双方红军与东北军互相叫通电台，至此双方实现无障碍沟通。 在特殊的历史时期，双方互通电台是一项极其秘密的行动。近年刚刚解密了一份档案，它的持有人是美国飞行员海兰里昂，他是张学良的飞机副驾驶、机械师和保镖。西安事变之后，他担任张学良的妻子赵一荻和他们幼子的贴身侍卫，所以中外各方对于这份档案的真实性都表示认可。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李昂也就此离开了中国。他带着装载个人文件与相片的六大行李箱，以及受张家所托储存私密物件的保险柜，回到了洛杉矶。而张学良保存的关于西安事变的秘密文件就在其中。 陕西省旅游集团为了确保这些珍贵的文件能够被带回中国，由陕西省文物总监在纽约的汉斯拍卖行参与了竞拍，几经辗转，最终成功拍得中国共产党在西安事变中有着重要决策及执行意义的秘密文件，就这样被保留下来。在这份档案中，为了避免联络时被人发现，双方都约定好一套人物的代号，比如说东北军方面的人物都姓李，张学良叫李毅，王以哲叫李仁；国民党方面的人物都姓王，蒋介石叫王浙，因为蒋介石是浙江人；陈济棠叫王岳；共产党方面的人物都姓赵，毛泽东叫赵东，周恩来叫赵来。而对于苏联则称之为赵联。 1936年8月9日的电文显示，中共方面的赵天、赵来、赵古、赵东向李毅提出了总共18点构想，主要的思路是打通西北，依靠赵联进行抗日。 我们从这份尘封了80年才得以和世人见面的档案，仿佛能够洞悉到当时整个西北地区所弥漫的紧张气氛。红军与东北军共同保守革命，这一个个极其普通的名字中隐匿的却是一个国家的命运。 1935年3月4日夜，共产党方面派出李克农前往洛川与张学良会晤。李克农解答了张学良提出的一系列问题，重点解释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终双方达成全面停战、互不侵犯、通商等一系列协定。张学良明确提出希望再与共产党高级全权代表在延安会晤，特别希望与毛泽东或周恩来谈一谈。送走了李克农一行之后，张学良心情愉快地对下属说，老赵，这次我是整销，不是零卖啊。 1936年12月12日，一夜之间，西安城风云突变。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如何终成正果？价值270万美元的西安事变绝密档案，在美国纽约被公开拍卖。档案首次披露1936年共产党手书及毛泽东给张学良的亲笔信。档案特别推出《华清风云：西安事变内幕》。 1936年4月9日，从这座天主教堂里不时地会传出一阵爽朗的笑声。教堂里面聚集了几个商人打扮的人，事实上他们是当时中国西北最重要的两方力量。这天晚上，张学良亲自驾驶飞机和王以哲、刘鼎来到延安。据孙明九回忆，当晚开来一辆汽车，从车上下来一个蓄着长须、目光炯炯有神的人，此人正是周恩来。张学良与周恩来见面握手时，开口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这里有一位共产党代表，刘鼎先生。”周恩来一愣，随即哈哈大笑说：“原来是你啊，起了这个名字，没想到在这里见面了。”刘鼎走上前来，紧紧地握住了周恩来的手。张学良与周恩来两个人是一见如故，再加上刘鼎的预热，张学良更是对周恩来心生仰慕。这次教堂里的会谈从傍晚6点一直持续到第二天的凌晨4点多，双方就红军与东北军停止内战一直抗日，互派代表、通商合作和培训干部等一系列重大的问题达成一致。 对于蒋介石的问题，两人达成一致：红军从外部压迫，张学良从内部争取，最终实现逼蒋抗日的目的。这场谈判中，共产党员刘鼎功不可没。刘鼎1924年经朱德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曾赴德国勤工俭学。1928年毕业于莫斯科东方大学，次年奉调回国。在红军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历任要职，被习仲勋称为军功泰斗、统战功臣。其中统战功臣指的就是他在西安事变中发挥的重要作用。3月中旬，刘鼎与张学良第一次见面，此时张学良刚刚在洛川与李克农会面。刘鼎对张学良和东北军的处境遭遇分析得鞭辟入里，在极短的时间内博得了张学良的信任。而对于这次延安会谈，刘鼎无疑起到了纽带的作用。 会谈结束后分手时，张学良派人将20000银元分装在了20多个马口铁桶中，作为给红军的见面礼。此外，他还送给周恩来一本申报出版的《中国地图集》。周恩来高兴地对刘鼎说：“会谈出人意料的好，这都是你对张学良做工作的功劳啊。”周恩来托刘鼎转交给张学良一封答谢信，信中写道：“座谈敬业，快慰平生，归与朱同志，并告前方咸福先生肝胆照人，成抗日大幸。”延安会谈之后，张学良诚心实意地接受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东北军与红军之间的密切往来，成为了整个西安都在保守着的一个天大。

北京时间11:00。